哦，也卖裤子吗？ 当然卖裤子。 是啊， 新式叫卖。 嗯， 前两天我去了一个咱们大家都熟悉的地方。 哪儿？ 秀水市场。 哦，服装市场。 哎呀，厉害！嗯、两个小伙子卖牛仔裤。 卖牛仔裤 也是一人一句 哦，也是卖裤子的两条腿还热闹。 那不能唱这个了， 不这么唱了， 与时俱进了。 哦， 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卖裤子。 哎，这个歌曲大家都非常熟悉， 哪首歌？ 就是尹相杰、余文华唱那个、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听过这歌吧？ 啊，听过。 哎，这歌名叫潜伏的爱。 哎，对， 这个两个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叫什么？ 你看他没听过这歌，潜伏的爱啊， 潜伏的爱 啊， 还有公开的爱。 歌名懂吗？ 不对， 不对， 那叫潜伏的爱 啊。上岁数他就是坏，你这里还有离婚的事儿呢，是吗？ 我这也不对啊。 知道再说，不知道别瞎说。那不是潜伏的爱， 那是 千伏的爱。 一千个丈夫， 哇， 受得了吗？那个 咱别弄这歌名了，就这首歌 叫 纤夫的爱。 纤夫的爱， 一人一句。 哦，用这个歌 哎 卖裤子。 咱让他给大伙模仿一下。 行， 我唱一句您唱一句啊。 好嘞， 跟着我来啊。 没问题。 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对吧？ 你没听明白。 你唱一句，我唱一句、 再来一遍啊。听着啊。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 一样。你去看，你们好多人都穿着呢。 你怎么回事？ 我让您跟我学舌呀。 那你的意思呢？ 我唱上句，您得唱下句啊。 哦，唱下句， 上下句儿、啊。 行，我来下句。 哎，我上上句，你唱下句啊。 好嘞， 来啊、看这条牛仔裤， 看这条牛仔裤啊，下句吧。你上句，我下句。 您认为他们这鼓掌是善意的吗？撤客，咱爷俩打仗呢，这 没有，你是上句，我是下句啊。 您为什么您头发白了？您太坏了，真的。 什么叫坏的？ 那咱就变一调吧。 那不旋律吗？你是上句，我是下句。 没听说，咱爷俩的目的把这裤子卖出去，你光变一调，夸这牛仔裤啊。 哦，还得换词儿啊， 多新鲜呐。 那行，再来， 再来啊。 好， 看这条牛仔裤， 纯粹是大粗布的。大粗布牛仔裤、 这词儿怎么到您嘴里都这么别扭啊？ 别扭什么呀？ 大粗布谁买啊？ 回归自然呢、 没听说过 绿色产品。 你夸他一点好不好？ 我还得夸 美一点、 可以， 再来啊。 好， 看这条牛仔裤， 纯粹是大洋布的、大洋布的，行了吧？ 倒说实话啊，大洋布行、 哎、 接着来啊。 嗯， 战争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平谷啊。 去咱俩是一头的吗？ 是啊， 各位您都听清楚，我这刚唱真正是外国的货、李老师来一个生产在平谷，你给画出去的。 什么叫画出去的？你不明白。 我怎么不明白啊？ 平谷开发区 啊， 外国人独私经营外国货。 哎，您别那么多条件、不成就得上外国、远一点， 远点， 远一点， 远点行。 你得跟我这词儿搭上啊。再来啊、 嗯、 战争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内蒙， 内蒙古也不成。远一点啊， 远点， 国外不懂啊。 行了，国外行。 哎，战争是外国的货， 生产在加里曼都啊，尼泊尔首都、 这缺德地名啊， 三国 啊。再来吧、下面关键的时候到了。 好， 讨价还价。 行， 要么卖多少钱？ 您给15000吧。 对， 卖一条是一条啊。 你穷疯了。 赚钱 赚钱，你问在座哪位好朋友花15000买牛仔裤？ 贵了， 多心降价呀。 行，没问题， 便宜了点。 好， 要问卖多少钱？ 您给15000吧。 啊，散摊吧，别干了。 怎么着薄利多销啊。 哪有利呀、 啊卖 咱人俩10块钱一条，进他妈15000，你脑子进水了？ 哦，这价又低了。 那随行就是、 随行就是。行， 要问卖多少钱？ 您给250 啊。 您给150吧。150行吗？ 我要是这样，我真不跟你合作，我找孟老师合作。 行，我就这样。 下面很关键的地方到了，夸着牛仔裤啊。 好， 老太太穿上它啊， 脸上红扑扑啊。

得这么来啊？ 这谁来？ 啊，这应当你来啊。 应当我来，你干嘛呢？ 我这不是交给你呢吗？ 我用你交给、 啊、 我吴养清，我用你交给。 那你倒来对喽啊！ 废话，我这刚要唱你，哎呀呀，嫌你啊。 不是嫌我呀， 嫌你呀、啊！对了，你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没有那意思。 我知道这儿来、啊， 知道就来吧。 没错。 丁山，丁山，丁山，你唱不唱啊你？ 怎么不唱、啊？ 你唱不唱你？ 您的什么都不明白。 您这干嘛意思？我早上这么漂亮，不让人看是怎么的？ 我看不看不吃劲， 就嫌你是怎么着？ 不是嫌我， 不是你干嘛挡着我呀、啊？ 您这是门帘叫板。 门帘， 哎，这就好比有一门帘啊。 哦，这是门帘 挡着您呢。 您这是竹帘子， 您这眼神倒不错。 哦， 就唱就得了。 这是门帘， 哎，门帘， 那行了， 来吧， 哎，挡着点， 哎， 丁山二，丁山二。丁山， 你唱不唱？ 你唱不唱啊你？ 你老摸我脑袋干嘛呀？ 你讲理不讲理啊？ 谁不讲理啊？ 您这是什么呀？ 门帘啊！ 我扶点门框。 没有，都拆了。 拆了是吗？ 戏台上哪有门框啊？ 那我明白了。 来来， 丁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得得得得得得个令得个令得大起大得灯里个冷灯里个冷灯里个冷的冷灯冷个里个冷的冷灯冷个里个里个当什么意思 丢啥 啊 儿啊我该来了 又一窝，一打一打的得得得得得了个令得一个令得大起大得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的灯灯灯根里根灯的灯灯灯根里根里根当， 嘿， 回去。要玩 CS 是怎么着？ 你要干嘛你？ 这后头有馅饼啊，是怎么着？你得往后跑什么呀？ 你说往哪儿跑？ 不是往哪儿跑啊！ 啊， 不是让您上前头美完了就得了， 不是吗？ 这还有四句唱呢。 有四句唱，对对吧？ 哎，你的词儿你跟我对什么呀？ 怕给你撞上啊？ 这撞不上。 你要噎过门、噎腮帮怎么办呢？ 啊，不噎过门。 得对一对 啊，都是那个词。 是老本子吗？ 都是老本子呀。 头一句是什么呀？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呢， 这是头一句。 哎， 二一句跟头一句它不一样， 多新鲜呢， 是不是、啊？ 哎，有两句一样的 吗。二一句是什么呀？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呢， 这是二一句。 哎， 三一句词儿不好， 怎么不好啊？ 咱们改一改吧。 改什么呀？ 啊，配合这个禁毒运动啊，扫黄打非啊， 我这都挨不上。 怎么挨不上呢？ 再说人那词儿怎么不好啊？蒋身而坐之在窑门以外，怎么不好啊？ 哎，不错 啊。 你想幸亏问问 怎么 这是四一句的 三句的 四一句 三句 是三句吗 是三句啊 四句是 他一句都不会 快说快说 等我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这就没错 都告诉你了还有错 来吧 再来 丁山儿该来了 踩着尾巴了是怎么着？一打一打的得得得得得了个令得一个令得大起大得灯里根冷灯里根冷灯里根冷的冷灯冷根里根冷的了灯灯冷根里根里根当。 我的儿他分河乐湾， 河乐湾 前哪去？打雁天到了

坐那儿。 哎， 大嫂，请来见礼呀。 缓礼了，缓礼了。这一军爷防的道路不走，十里之为何呢？ 这什么味儿啊？敢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此处是首都哟。 哦，还首都？ 就是北京。 说戏词儿， 我这词儿不粗。 粗戏的戏啊？ 什么呀？ 龙门郡。 没去过。 没去过也得说龙门郡。 龙门郡，哼， 好嘴。此庄呢？ 人民大会堂。 这是哪儿的口音呢？ 不是，你问问是不是？ 我不用问啊，你得说戏词儿。戏里的词儿是大王庄。 没去过。 哪儿都没去过呀？ 大王庄。 大王庄，打听一人，大嫂可曾知晓？ 但不知军爷问的是哪一国呢？ 好味儿，他就是刘员外之女，刘银环之妻，刘氏啊，银环。 你问那刘银环的吗？ 怎么是？ 他卖盘去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世界充满虚伪，想说的隐错着胆怯，可是我无所谓，我相信有颗心永不坠，还只是机会是考验，我还无法分辨，我勇敢面对，朝着光向前不后退，现在我才发现，才体会，你离我不遥远，有你的包围，我能再坚强一点，有你的安慰，悲伤全消失不见，没有泪水就能少了一些厌倦，都因为有你